我是雷光夏，我有预告说今天请来的朋友是常任理事叶云平，叶云平会几乎每季都会来为我们做一些大脑资料库更新。Hello， 叶云平你好。 哎，光夏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因为云平是一直在关注各种音乐的类型跟一些最新的创作的作品，所以我问云平。这个礼拜来放些什么？你告诉我说我们要放一些算是新的上半年华语创作的专辑。 嗯，对，其实我大部分现在其实尤其是上声音纺织期，我其实大概都会尽量放一些华语的创作。那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其实近年来比较多的时间都在听这些华语的创作，因为所谓华语的创作，当然包括台湾自己是最基本的，然后包括中国，甚至是新加坡啊、马来西亚这些扩散出去的。当然我没有办法听到那么多，但是单单台湾或者再加上一些中国的华语的独立音乐创作，其实量就已经非常的大了。 真的。 对，所以然后其实也有很多，虽然每一年都有金曲奖或金音奖在帮忙介绍这些好的创作，但这些音乐创作其实还是有很多好东西会被连我自己都忽略掉。所以我常常是包括现在已经是九月了。 嗯。 但我有一些有一些去年发行的东西，我现在才发现，哇，是这么好的东西，或者是不认识的东西，所以那个就还是有些时间还是在听去年的一些现在才发现的新东西，所以就想借这个机会也来介绍一下。 我也因为你给我的曲单，让我开始在搜寻这些歌手，发现真的有好多有趣的人。然后可是我们平常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讯息。像你说，你有些歌你是到去做 评审的时候，评审奖项的一些机会。对，那其实今天的前面的一些曲目，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今年三月的时候去广州参与一个华语音乐传媒大奖，这是由南方都市报主办的一个针对华语流行音乐的奖项的评审工作。那为了参与这个评审工作，你必须去听大量的这些华语创作的歌曲，因为它的涵盖范围是就是一个所谓的全球的华人的在去年一整年的音乐的创作。那这个涵盖地区都非常广，所以我每一年大概都会去参加这个奖项，所以我每一年参加这个奖项，其实对我自己而言最大的兴奋，就是可以借由这件事让我发现好多好多我在台湾，虽然现在是网络时代，但是我在台湾我还是有好多我都不认识或者是没有听过的好的创作歌手跟歌曲，会借由参与评审工作的机会去认识到，这个是每年蛮大的惊喜。那今天有一些歌也就是借由参与这个工作所发现的。 比如说我们要介绍第一个歌手叫满江。 对， 我刚刚就上网查，就《满江》是谁，然后发现《 满江红》 对，也不是听起来很台，可是事实上他是个北京人，这是个男性。 对， 然后听说他是很早就出道的歌手，然后现在又重新再回归。 对，我今年就是去参与这个华语音乐传媒大奖评审工作的时候，当然这些入围的曲单上就有《满江》，我想说《满江》。满江红嘛，满江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所谓中国的男歌手，然后我想好吧，就姑且听看是怎么回事。那一听就非常非常的惊喜，就是他的音乐就是完全是我所喜欢的东西。那后来才发现，满江对于台湾人来讲可以说是极度陌生，我相信几乎很少很少有台湾的听众朋友会认识他，但是对于中国的听众朋友，他是一个已经出道20年的，那几乎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流行的男歌手，就是有一点点偏偶像，但又不是那么偶像的。他从20年前出道就是一个那种阳光大男孩的形象，然后唱这个流行歌曲，然后有一点点被塑造成偶像的样子，那也红了不少的专辑。那加上他后来红了之后呢，他又去演戏，因为他个子高高，长得也很帅，所以他又跨足了这个戏剧圈，所以他在中国大陆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歌手跟演艺人员哦。那比较有趣的是，他在2010年之后呢，就突然消失了6年，无声无息，就从一个比较当红的状态，然后一直到16年吧，还15年还16年，他突然的复出，做了一张自己的全创作专辑，然后找了一堆的年轻的独立乐手，完全跟这个十几年前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南辕北辙。对，所以是这个时期的他让我开始认识到，然后就觉得很惊喜。这个是一个蛮妙的一个歌手，而且尤其对于我们台湾的听音乐人来说。 我们来听听看，你说这两首我们应该要一起放，对不对？ 对，这是他去年的新专辑，叫做《东某日》的开场的第一首跟第二首。那其实虽然比较长，但是我觉得这两首应该连在一起听，那或许听一听之后再来说为什么我觉得两首应该连在一起。 好啊，我们来听《满江》这首歌，叫做《天起光明》，以及下一首叫做《时光流》。 萧瑟的目光，黯淡的苍穹，深陷于绝望，彷徨于迷惘，让祈祷的方式充满爱，像阳光照耀我，让夜朦胧，干裂温煦完美的时光裂缝，那些附着于斑驳树影中在久别后思念决堤的泪水，那次挥手道别不经意过冬的诗卷，是一首完美却凄凉的挽歌。时光流时光流奔腾，狂流沉默，那刻骨铭心的岁月，而青春或急或缓，不慌不忙向前，有时路空扰乱，那些傍晚散落在海面上光的岁月，泯灭着圆满了银河的灿烂，那次义无反顾追逐时光的浪漫，安静不好远，无垠宽广的诀别，时光流怎能留得住，留不住那年轻的泪，时光流刻骨。 江的这首歌叫做《时光流》，在之前是《天启光明》。岳云平说这两首一定要一起放，因为好像那个画面是历历在目的。 对，因为为什么两首歌要一起放？就是当然，第一首歌的名字叫做《天启光明》。本来他的歌名就有那么一点点那种凌晨，然后 破晓的感觉， 破晓，然后太阳准备要升起那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两首歌接在一起放，会有让我有一种那种，如果你是不管你是开着车还是坐着车啦，就是你从这种凌晨天还刚要亮的那个时候，慢慢的这个开始行走在路上，然后阳光慢慢出来。然后到整个打开天空，然后进入第二首歌那种比较节奏比较明显比较畅快这样的一个节奏，会让我想象假使你是开车可能要去某一个地方，沿着滨海公路从这个阳光刚出来到整个天空打开的那样子一个进阶的这个渐进的迷幻的魔幻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很像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的确，刚刚就说，他是一个应该算是在对大陆人来说一个是很资深的歌手，然后他有演戏，然后中间停止了大概五六年都没有出现，然后当他再出现在应该算是一个选秀节目， 对， 大家没有想到他会来参加，然后他就带着自己的创作出现了， 而且包括他的模样、人的样子或人的气质，还有歌曲的形式，都跟这个所谓他消失的五六年以前是完全 不一样 的。对，那因为现在听众朋友看不到他的，算就是有 CD 有他的照片，他现在的样子就是一种比较怎么说呢？这种比较潇洒，比较像一种流浪的，然后穿的衣服有点民族风，然后他的头发半长不短，绑一个小髻，然后对，然后有点沧桑的，因为他年纪也是差不多40多岁，有点沧桑的中年大叔，然后但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沉稳，非常的安静，然后很沉静的一个气质。那满江他自己也说，他在消失的这五六年间，他其实也没闲着啦，他就是但他主要都去学太极啊，或学气功啊，然后练书法啊，画画啊，然后好像跟他太太还有开那种画画的学校，然后教小朋友画画，对，也等于说都是一些比较朝向面对自己内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哦，所以他也开始重新创作，然后接连发了两张专辑，全部都是自己创作的。那我记得我看查满江以前的专辑，好像他很少自己 创作， 自己写歌，就是很一般的唱片，流行唱片工业的一个很标准的生产过程，这样生产唱片。那他现在完全都抛掉这些东西， 等于是到了40几岁之后，这样突然有个很大的转变。 是， 下面这首歌也是满江的。 对，那因为真的还蛮喜欢他的，所以就那时候今年听到满江这张去年的新专辑叫《冬某日》嘛，然后我就托大陆的朋友说，我听说他这个前年还有一张唱片，也是类似这样子的风格，那可以帮我找找看，因为网络上找不到，那实体也没得买。然后没想到我这个朋友还蛮够力的，他竟然认识满江，然后他就直接打给他说，我朋友想要，他就送了一张这个他应该是前年的专辑，也就是他消失了五六年之后突然再出现的那张专辑叫做 Mr. Man， 然后其中这一首 Body 也是我觉得听了蛮感动的一首歌。 我来听听看。 我说我累了有些心慌，你说空空的行囊就要去装满远方，我们何时变得不一样，我总爱叹息留恋这地方，你总带我爬上山梁， 你笑吧，我的懦弱，反正泪早已流过，除了默默的祝福，你走我又能怎样？从此后只会想哭诉，除了你在原地。我知道你会笑着回想走过的路上，踏过的悲伤，那些缠绵悱恻的爱，绝望离别的夜，身后灯火辉煌的城市，头顶满天星光、哦、Nobody 我们现在听到这是大陆歌手叫做满江，他的作品叫 Buddy， 然后今天小朋友是叶云平，一来就给我们个震撼弹，这个消失五六年又在自己重新出现歌坛，然后完全变一个创作人的一个前偶像歌手，可以在四十几岁之后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跟这么棒的表现。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在广告之后再回来，再听叶云平为我们推荐。 你不会遗憾，我知道你的心已经被召唤着美岸的森林，世上不出希望的人们只会想哭诉，伫立在原地眺望，坚强，会笑着回想走过的路上，擦过的悲伤，那些缠绵悱恻的爱，绝望离别的爱，夜深后灯火辉煌的城市，头顶满天。 大鱼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纺织机的常任理事，不知心的，我赶快自己先说，常任理事叶云平。 我还蛮希望知心。 抱歉，那个我们这个私下可以聊一下的。 是是是。 然后叶云平他每次来都会带来很多很精彩的，也许我们都还没有机会听到过的。特别是他说这几年，因为我认识叶云平的时候，你还是一个新西洋摇滚青年。90年代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可是你现在就开始越来越多的机会，发现原来华语音乐里面有很多很精彩作品。 对，因为当然那种二十几年前，其实你要听到一些有意思的所谓的华语独立音乐创作，其实机会不多。 嗯 啊，那创作人也都还在摸索，所以当然就是大量的听西洋摇滚的东西。那但是当然两千年以后这个形式就不一样了，网络时代来临，那其实很多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意识，然后也会去想创作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其实数量整个就多起来。虽然主流唱片工业整个崩解瓦解掉，然后也不再有这个那种大家都会听的主流歌手或偶像歌手了，但是这些分支的这些小型的独立的创作歌手或乐团，这是其实是多得不得了。 嗯 嗯，都不要论说他有发专辑，没有发专辑的，然后就是，而且现在录音的门槛很低嘛，你随时都可以录了，然后就放上网路啊，所以创作很多很多，你真的要去听，真的是听不完的。 嗯嗯嗯， 对。 我觉得我们节目反正就是带着一个算是推荐的一个角色。 嗯， 我觉得音乐你说要。真的说分高下有时候有点残忍，但是只要岳云平带来都是他推荐那些他很喜欢的音乐。 应该这么说啦，就是我这些一定都是我自己喜欢的，那当然会试着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让大家听听看，但是不一定是我喜欢的就是好的东西。 嗯嗯， 应该说这就是我喜欢的。 对对 对, 对，嗯，好，我们来分享下面这个，也是一个来自大陆歌手，叫莫西子诗。 嗯 嗯， 莫西子诗其实之前来上声音访谈也介绍过，他四年前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原野》哦。那莫西子诗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中国的男歌手。那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来自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对，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彝族。那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母语文化，所以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有点像原住民的状态哦。所以他的声音非常的辽阔，那种跟自然、跟土地、跟这个大海结合的那种感觉是很明显的。那他四年前。也是在一个中国的选秀节目里面，有一首歌叫做《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这首歌大红哦，然后让整个华人世界都认识他，然后他也顺势发了专辑《原野》，然后发了专辑之后，他也来了台湾做演出，那真的是很有才华、很厉害的一个歌手。然后他四年前那张专辑用的都是彝族语。就他没有用普通话，没有用国语唱。那四年之后，今年也才前两个月，他刚刚发表了他四年以来的第二张新专辑，叫做《月光白得很》。 嗯， 也是一个蛮有趣，这也是一首诗的名字啦。 嗯嗯。 然后他这次新专辑，他就大概普通话跟彝族语的歌曲大概就各一半。对，那我觉得他还是维持了他那个很令人惊讶的歌声跟那种歌曲的态度。我有时候觉得少数民族或者是像原住民，他们对于歌的态度听起来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对，然后他接下来要放这首歌，我觉得歌名也非常有意思，叫做南方就像 莎士比亚一样， 叫南方像莎士比亚一样。这是一首诗。 嗯， 这首诗的作者就是跟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的是一样的一个诗，中国的诗人叫做余星桥。 嗯， 他写了一首诗，然后都交由莫西子诗来 谱曲 演唱，很有意思。 听听看吧。 个烟灰，蒸腾的水雾中，我对南方的回忆是平凡的。孩子们光着屁股，找不回自己的衣裤，就像大人们穿得紧紧的，找不回自己的灵魂。 够小心翼翼，但星光还是漏了下来。叮叮咚咚的泉水，讲述着古代的好汉。还有怎样的故事，至今只讲了一半。那断线的风筝，是我写出的第一封情书。空桥旧居如雨季，你我是烟雨如海，你我是在泥泞中奔跑苦喊。哦，你我是一声声远去中再也看不见，穿上了一只小布伞。雨啊，握住我的雨，一定也不要落入坏人手中。哦，坐下来，坐在水做的靠椅上，南方的窗口像水牛一样猛地睁开眼睛，从窗口丢下的一块丝绸手帕，曾经带给我好多年的醉意。醉眼看人生，我从手扶拖拉机上跳了下来。在南方我就不会受伤，只要是在南方，我的心就像蜂窝一样甜蜜而生动。当我喊一声表妹，实际上看到的是燕子铺满了天空。我是南方的，跨过那时空桥，就进入一季。你我是烟雨如台，你我是在泥泞中奔跑哭喊。哦，你我是一声声远去中再也看不见，穿上那一只小红伞。雨啊，握住我的雨，一定也不要落入坏人手中。我是南方的，重要的是你是南方的，南方南方南方南方，南方像莎士比亚一样，都是说不清的。南方像莎士比亚一样，都是说不清的。南方像莎士比亚一样，都是说不清的。南方像莎士比亚一样，都是说不尽的。南方南方、哦、南方南方、哦、南方南方、哦、南方南方， 南方像莎士比亚一样，这是莫西子诗。然后 翁英子是在也是在大陆选秀节目里面，我们刚刚就讲说，一鸣惊人，然后他是来自四川的一个 凉山的， 对，然后他唱歌的方法就是很自由随性，然后但是又很充满感情的， 然后我特别觉得就是，当然这是他本来就一直有在唱这个普通话的歌词啊，那只是说这个专辑里面，这次专辑里面，尤其是这首歌《南方像莎士比亚一样》，我觉得这个歌真的非常有意思，因为一开始看到歌名的时候会觉得不知所云嘛，就是为什么南方跟莎士比亚可以放在一起？对，当然后来稍微看一下歌词之后就知道，它其实很简单，它其实就是在这首诗或者说这首歌里面在表达的也就是一种对于南方的所谓意象上的一个感情，因为其实南方是一种，南方这个是一个相对性的名词嘛，比如说 北方， 对，那比如说因为莫西子诗是四川里面的人，他是在等于是在中国的西南方，但是当然四川对于台湾来讲就是北方 、 对，那但是他在唱的是一种那种南方的感觉，就歌词里面或者说歌曲编曲的气氛，包括里面那些器乐，我自己会觉得仿佛那种叮叮咚咚，就是南方潮湿，下着一点雨，就像今天天气一样，台北天气一样，那种雾气缭绕的那种，就是你没有待过南方的人是不会懂这种感觉。那北方可能就是那种这个 大 漠啊，这个黄沙漫天啊，或者说那种很大片的土地，很辽阔的。但南方不是，南方就是秀丽的。有点神， 小桥流水人家， 对，有点神秘的，甚至是所谓的岭南，就广东、四川，甚至是台湾，就是那种潮潮的，总是连雨，然后有点湿气很重，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是，南方这个词是很有趣的啊，像我们在台北，我们是所谓台湾的北方， 对， 但是台湾当然又是。所谓华人的南方的南边的部分，那我记得申翔也创作过这个南方这样的歌，他也是在唱台湾的南方的土地上，或者说很多台南的歌手像谢明佑他们创作那些，他们更强调南部南方的这样子一个意象跟概念，所以我就觉得南方这个词是很有趣的，有不同的，其实大家都是。这些创作人都是生活在所谓的南方，相对于他们自己居住的区域，然后他们想尽办法去表达南方那样子一个跟北方不一样的气氛， 还真的耶，好像讲到南方就是讲到故乡的感觉，不知道北方人是怎么想的。 所以这首歌《南方像莎士比亚一样》一样什么？就是他歌词里面有唱"南方像莎士比亚一样"，都是说不尽的，都是说不尽的， 很多 延伸性的想象， 看过报道说莫西子诗好像之前父亲和母亲相继过世，他会觉得好像回到他的家乡，就好像家不在了一样。 对，我有看到类似报道，他虽然说他的其他亲戚很多，甚至他的晚辈也好多，其实很多亲人还是在那边的，但是当然这个父亲母亲对于自己的那种根源性跟重要性是不言可喻啦，所以他会觉得那种很重要的一种跟家乡土地的连结好像消失了， 但是好像反而后来想怎么为家乡做更多的事情，然后现在也是莫西子诗另外一首歌，同样选自月光白的痕这张专辑 丢机，那他只是一首他用一株语唱的歌，好像这个其实原野也有收录了这首一株歌，然后只是用不同的编曲方式呈现，其实歌词内容非常简单，丢鸡就在唱鸡不见了，那他说那客人怎么办，对，要人家要来做客人怎么办，那鸡不见了，但是天空有老鹰在看着，深山里有黄鼠狼在等着，就这样歌词就结束了，一个很对很简单的意象跟内容，但是你就觉得余味无穷，就是很给人很多想象空间， 就是完全就是大陆的原住民，应该他们讲少数民族的音乐。 是莫西子诗，他演唱了彝族的传统歌曲叫丢鸡，这就是他们的少数民族的一个传统民歌。对啊，真的就让我想到你说他们个性也就是喝，就是开始唱歌喝酒以后，就是很像，就是很自然的就表达自己的性情，然后快乐就是很快乐，然后想说什么，然后 对，我觉得可能跟从小的那种生长环境跟你跟所谓的人事物，我觉得他们是怎么说呢，不管原住民或少数民族，他们是不会觉得我们人类是高过于其他的，不管是生物或者是这些山林大海，就是我们都是这个地球或这个环境的其中一份子而已，所以他们是那种心里面是很开放或者是很平等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对待就算到所谓的这个现代社会来对待，他们也是带着那样子非常非常直朴而直率的心情，就是我高兴我就跟你说，我不高兴我也跟你说， 对， 那我高兴我想要表达我的快乐，我就很直接用我的方式表达出来，那种跟人相处都是非常非常单纯跟直接的，没有任何的那种心机或者是转折，是很棒的一个感觉。 下面这首歌是许君，这首歌叫乐队。然后我们要先听一听，然后等一下再算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来讲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杰出一位歌手，来听这首来自他的专辑事实上我没有名字当中这首乐队。 走总是很冗长，没想好怎么唱，再过两小节禁锢，再过两小节禁锢，注意力没法集中，台下没什么观众，但先稳定速度，再稳定下速度，钢琴主是四分音符奏，钢琴主是四分音符奏，此处响起了贝斯，低音震起汗毛，还有发丝。先别急，合成器在间奏等完成，来第四十天，如不付出疲惫挂满了脸，但看看又再看看左边，多庆幸遇见为各自出演出演，副歌到一起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从不考量明天最美好之处在演出撒野，最 到路边，就算有天我们被生活揍得睁不开眼，在冷暴中搁浅，在冷暴中搁浅，所以趁现在还有余力。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4点钟。我们今天用音乐陪伴你，邀请到的是声音纺织机的常任理事叶云平。云平在前一个小时为我们放了一些来自大陆的最新的一些专辑，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大陆歌手要放，不过我们可能之后吧，我们先赶快进入台湾的歌手。下面这个是赵一豪。赵一豪他其实也只还在创作。然后这首歌你要放是选自他的专辑《牛郎织女》。 对。这个说起来也很有点惭愧，就是说我前一个小时说，因为去参加这个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评审工作，所以借这个机会认识了很多我不认识的一些中国的好的歌手跟歌曲哦。那很惭愧的是，赵一豪在去年有发新专辑。但我有听他讲过，但我后来就忘了这个事情，然后一直到今年我都没有去想起这个事，也直到去参加这个评审， 有听到 才发现啊，他真的在去年有发这张新专辑，但是呢，台湾这边几乎没有人晓得这件事，也没有人听到这张唱片，所以我觉得很惭愧，就是因为第一个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第二个也是好朋友，然后就是也都忽略了这样子的一个作品，所以就今天赶快来放一放 对他的去年的新专辑《牛郎织女》里面的歌。 我们来听首歌叫《忽然》，赵一豪的作品。 Left and right to heaven and earth. 们 right， 让我看见他只是他让我看见他的追三声，他让我看见他追三声，他让我看见他追三声，他让我看见他追三声，他让我看见他追三声。他追三岁的秘密，他追三岁的秘密， 张艺豪的作品《牛郎织女》当中这首忽然。好，我们当然对于这个作品有一些想法，但是赵一豪他的 vocal， 然后他的唱，然后都让我们想起那个美好的九零年代，就大家刚出来的时候，哇，就真的也是在当时台湾社会是没有这样的音乐形式的。 因为赵一豪 CC 他的第一个他的歌声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种 醇厚的又带有无限的那种。虚无跟迷幻感的这样子的感觉，我认为还是台湾第一名啦。 是， 对。那但是这几年CC 的这两张新专辑都由北京的摩登天空做发行。那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台湾一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发表的管道。那其实既然中国对他有这边有一些比较好的想法。那也很开心可以看到发行这两张专辑，只是说比较可惜的，因为毕竟CC是台湾歌手嘛，台湾出生的，那在摩登天空发这两张就变成台湾比较没有这样子的宣传跟消息，以至于我们这些 音乐爱好者都 对，就很他的以前的歌迷然后其实就他应该是去前年吧，他发那张应该叫漫步北纬40度的时候，也是很多朋友也都说诶，我都不晓得这赵一豪还有继续在出专辑。对，那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因为这些音乐作品，这两张专辑的音乐作品其实都还是有一定的水准。那虽然是比较简单的那种可能用合成器的编曲把它编出来，但是我觉得 CC 个人的那个最强烈的迷幻特色都还是有维持。 对。好，我们下面要来听到这个是最近刚发第一张专辑一个很年轻的创作者叫柔米。 对，就是我们已经听了这么长一段时间这个都男生。 对。 对，从节目开始到现在。 阳刚气质。 对，我们赶快来调整一下口味哦。那这个也是我最近才认识的一个新的歌手，那他的确也很新，他叫柔米苏米哦。他是由凤和日丽也是最近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年纪也很轻，然后是一个很典型的，我觉得一向是台湾创作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强项，就是创作女歌手，或是创作民谣女歌手这一路。那柔米基本上也是属于这一路，就是在用一把民谣吉他去做创作，然后大部分的公开演唱场合也是一把吉他，但是我觉得柔米的歌声是很特别很特殊，它是有一个早熟的歌声，它不是那一种完全我们想象中台湾那种很小清新，或者甚至歌声有点同音的那种 猫咪叫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柔米的歌声很，我有点难去形容，它有时候声音的尾巴会有一点点分叉跟沧桑的感觉跑出来，但是又没有那么明显， 甚至有一些他唱歌的口气跟段落会让我想起板奈。 嗯， 那种对于生命跟生活有一点点那种不在乎的，然后有一种看破的，但又没有又不像板奈那么绝望。嗯、对，我觉得板奈的歌声是会让我掉入一个深渊的，嗯、但柔米也没有。 嗯， 所以我觉得他歌声很特殊，这点令人印象深刻。 嗯，我们来听一看，上次查尔斯来也有介绍，就是他们的新的作品，就是柔米，这首歌叫做《海》。希望 对，我觉得我始终对于台湾的流行乐团始终是乐观的，就是因为我每当你觉得好像 诶，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的时候，又会不停的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它不一定到一个完全成熟的阶段，但你会觉得它的潜力是无穷，而且它重点是它有很有个人特色， 嗯， 而且看起来也不是那种会昙花一现的东西，嗯，然后没错，像光夏刚才听的时候讲到，对，是一种 很年轻， 很年轻，然后青春在眼前无所畏惧的那种，会觉得这种前方有充满着各种可能性的未来在你前面打开，嗯，然后你不一定知道，不一定会知道是什么，但是你也不一定准备好， 嗯， 但你带着一颗真的是无所畏惧的心去迎接，嗯，那个，哎，那个感觉真的很美好。 从他歌声里可以感觉他是这样的小孩，嗯， 是啊，因为我也看过他现场演唱 哦， 对，他现场然后年纪很轻，但是他的现场他是恐怕他也是一个有点点老灵魂那种，他的气很稳， 嗯， 很稳，他的气场或者他跟观众的互动，他是很沉静很稳的， 嗯， 所以他不是那种不安或者是很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 嗯， 对， 哦， 对，所以这有时候。所以有时候现在听音乐很重要，就是你除了听这个录音室里面的版本啊，有机会真的也是需要去听一听， 现场 看一看现场，对，有时候很直接的，而且现在尤其是这种像柔米这种歌手都大部分都还是在小场地唱歌，所以你可以很近距离的感受到他唱歌的那样子的一个的所谓气场或感受是很真实的。 我突然想到那次我个朋友就耿瑜，他给我一张照片，嗯，是他以前拍我， 嗯， 那张照片竟然是我在女巫店，其实蛮长，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我竟然抱着一把吉他在唱歌， 嗯，为什么是竟然， 我不记得我真的会弹吉他吗，嗯，其实我应该是会弹，只是弹久没有弹，然后当时的我就 是 自己抱， 哦，真的很久没有看到你抱自己一个人抱一把吉他唱歌。 我要说真的，我年轻无所畏惧，嗯，我可能弹得不怎么样，可 是 我可能几个和弦，但是我就决定我就是要上台， 是， 然后我就是可以唱我自己的歌， 是是， 就是那种东西，我这样看看就觉得哇，真的不太一样。有时候被 因为现在年纪大就会顾虑很多嘛， 对， 会怕说 不够好， 啊，我技术不够好，或者我现场展现出来的音色不够好，会 不 会对不起观众，那观众会怎么想我，那什么的，对，就是想东想西，想东想西就 对啊。而且我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我只会弹 C 大调跟 G 大调，我是怎么样抱吉他唱一整场的。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曾经抱着手风琴去帮蔡明亮导演伴奏一整场的老歌， 哦， 然后其实我只会三个和弦，但他不介意就好， 啊，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你会弹手风琴。 我在家练习时我爸说你这是空袭警报吗，然后不管，我觉得好像做事就是要这样，就 是就算脸皮厚一点，当时应该是也没什么自觉的。 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是这么说，就是你内在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嗯，就算你 用最简陋的， 或者是你经手这个乐器或者是创作工具， 嗯， 你的技巧上并不那么完美， 对， 但你散发出来的才华跟气场是足以弥补那些所谓技术上的缺憾。 谢谢你的解释。哎呦，太开心了。好，你上面这个歌手，一真一真，要介绍一下。 一真一静 ，嗯嗯嗯。 这个也是一个我听到这个名字很久了一段时间，其实他们很特别，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然后我好像以前也是在最开始认识，也是他在可能在女巫店的这种演出的名单上看到他们，然后觉得这个名字很特别， 嗯， 然后后来他们也曾经出过一批， 嗯， 那毕竟双胞胎姐妹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在台湾比较少见，然后他们的歌声上也是互补的， 嗯， 蛮有趣的，一个是比较低沉，一个是比较清亮的，然后也是走很典型的那种我刚才说像柔米这样的民谣创作的女生这样子一个路线，我觉得台湾这条路线一直有不断的有奇花异草一直开出来，很厉害。那一真一静最近终于出了他们第一张完整的创作专辑， 嗯， 那一真是姐姐，那一静是妹妹， 嗯， 也是吉他手， 嗯， 对， 好，我们来听一看一真一静 这个叫孔雀的爱。真静这首歌叫《孔雀的爱》，然后岳云平说，你发现里面的那个妹妹，姐姐， 妹妹一静， 她就是一个很棒的吉他手嘛。 对，那本来一真一静这个组合里面，就是姐姐比较是负责 vocal， 那妹妹也能唱，但她有另外一个，她就是弹木吉他，就是她吉他手弹木吉他也弹电吉他。但是我最近也很意外的发现，因为听了柯志堂的新专辑，那也赫然发现柯志堂的新专辑他是由他自己组的一个乐团所做的整张的录音。那柯志堂的乐团里面的电吉他手，就吉他手就是这个一真一静里面的妹妹一静，对，他好像在这个乐手界有另外一个 名字 叫小庞，对，这个我不太确定，但应该是这样子。那在柯志堂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这个一静的电吉他表现是非常精彩，然后跟他在一真一静的这个、跟他姐姐这个组合里面所弹奏的风格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对， 我们就来听柯志堂这张最新专辑《吟游》当中的《不是》，里面就有 对吉他电吉他就是刚刚的一静 弹的， 对。 要疏远你，虽然隔开你的是我的心，但我还需要一个秋天，几阵风吹不落的我就送给你。心里也没有底牌， 潮汐，但我还需要一个冬天，几天雪买不了的我才送给你。 欢迎回到鱼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燕云平。刚燕云平说他来的时候，他本来想要播范宝德的主题曲，后来他觉得我一定会觉得他太恶心。不会啊，我就说可以播。 对，其实我们现在这段话都是套好的，为了要拱这首歌出来。 因为怎么讲，就是这个电影范宝德其实他现在还在戏院上映，那我会觉得很难的是，因为一般可能两三礼拜以后渐渐听数减少，但他们竟然到第四周之后竟然加开听数，然后从小厅换到大厅，就表示说真的很多人想看。然后可是因为场次戏院安排场次的关系，像我有朋友去看，他们就说几乎每一场都是满的。 是，我也很惭愧，我也还没看。那我觉得范宝德这种电影，就是它是需要慢慢的口碑慢慢的发酵出来之后，会感染更多人。它不是那种一飞冲天型的。 的确是，你会看到很多影评就开始介绍，然后大家都在里面找解谜啊那些的。然后，但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还在这个院线时候去看，然后也让戏院可以有机会让他多研究一点，可以接触更多人。 对，而且我还是推荐，就是尽量在电影院看电影， 完全不 要想着说啊，反正如果错过，就是以后的 DVD 出来，我再看，或者是等影片这个上线之后再看。就是我觉得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还是一个最独一无二的，是而且是无法被取代的。 光是那个荧幕，然后好吧，我们精心设计的那些音乐，就是被环绕的那个气氛是不一样。好，就是所以要为范宝德再继续吹票。然后那个因为导演他在这几天都一直都还有在现场 QA 的讲座，所以有机会的话去听听。我觉得导演跟电影一样有趣，所以很值得去认识这个导演。那就来放了。我要 电影音乐跟歌曲都很棒。 我就来听这首歌吧。 是范宝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叫《生无情》，然后我觉得，现在可以出现在电影里面的歌曲其实已经不多了，就是很高兴，就是他有出现在电影里面，就是还蛮关键的一幕。 你说是，就是说他真的实际被剪进这个 剧情里面、 正片里面，而不是说只是一个 片尾曲或者什么的、或推广曲。 Okay. 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做这个电影音乐是一个很难忘又很特别的经验，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还有这样子的经验，或是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可是这个两三年时间是很深刻烙印在我心中的。 这个也是很第一个可能也是遇到跟你很有默契也很熟的创作者，而且你参与的时间这么 长。 对啊，应该有很多的其他的电影配乐的工作者可能他拿到材料的时候都已经是接近完成的，那他就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那个感受，然后做出这个功课。 对， 那个是跟你的这个参与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是就是我们说音乐跟音效的配置那些，我们进 也都是一起考虑进去， 对， 不是单纯只是音乐的。 进去一起调整了大概四五次有，那我觉得通常一部电影就是只有你可以有一次机会把音乐摆上去，导演说好或不好，那你很少有机会说可以再去一次再去一次，然后每次都重花两个小时看一遍，然后再，所以如果你在电影院没有感受到说为什么那个张力会出来的话，就是因为这背后扎扎实实的这些时间跟功夫。 所以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对，我自己讲的快哭了，快下一题。现在是云萍要介绍另外这个乐团， 对，这是 专辑叫 OST， 对， 跟我打对台， 刚好配合上，这是也是一个很新的乐团，叫做 I Mean Us， 是台湾新生代的一个所谓 shoegazing 的，然后迷幻吉他摇滚这样子一个乐团。那我也是在去年的一个比赛场合上听到他们的现场演出，也是觉得很喜欢。那当然因为我本来就喜欢这样子的一个乐风，然后看到年轻人又继续做这样子的东西，而且做得很不错，那就等待他们的一些新的作品。果然今年是他们发行他们第一张专辑就叫做 OST， 就是演员生态的意思。那当然他们的创作概念也是因为这些歌曲，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也觉得很有画面感，有很有戏剧性的张力，所以专辑名字取成这样子。 我们就来听这个乐团 I Mean Us， 这首歌叫 You So。 听到这个乐团叫做 Iminus， 然后是一个台湾的乐团。 对， 然后 你说他们这个最近刚发了这张专辑， 对，新专辑，然后新专辑是陈建奇制作的。对，那也很开心看到建奇除了帮很多这些这个 主流歌手 操刀，然后也作品很精彩之外，他也没有忘记，就是帮这些独立乐团能够在制作物的水准跟品质上再往上拉一些。 这很重要，有经验的人，然后跟这些年轻的创作者，让他们知道说门槛在哪里。 然后也是帮他们，比如找到他们适合他们，然后确定一点的，包括音色的呈现上啊，声音的呈现上，其实这都对于年轻创作者还蛮重要的， 很有帮助。下面这首歌是林晨曦。 对，我们继续延续这个电影的 主题，还是突然有一个主题， 突然冒出一个小子题出来，从范宝德开始。对，那这个也是最近要下礼拜下礼拜要正式上演的一个电影，叫做摇滚乐杀人事件。那这个是台湾几乎是很少见的所谓的可以直接不只是音乐电影，可以说是摇滚电影或关于摇滚乐的电影，而且是关于 台湾90年代的创作乐团的那个很特殊的时空的一个算是比较忠实去记录他的一个剧情片，他用了一个所谓杀人事件来做包装。那至于这个杀人事件是怎么回事，那个推荐大家进戏院去看。但是也推荐大家看这个电影很重要，就是说因为台湾的创作乐团在90年代开始兴起，但是要真正的发光发热是在2000年之后，所以整个90年代是一个酝酿期，是一个发展期，是一个大家还懵懵懂懂，或者是焦急暴躁，或者是四处冲撞，然后走错路，然后各式各样的跌倒的一种探索的期，那这一段期间比较少被大家注意到，或者是呈现出来，因为大家都会看到，这个四分卫后来1999年、2000年就红啦，那五月天红啦，拖拉库啊，1976啊，那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他们在90年代其实经过一段很辛苦的在寻找自己的路，资源不足，然后被一般的社会人士包括自己的长辈都瞧不起，然后主流媒体也不认同你，那个很辛苦的一个创作音乐的然后追逐自己梦想的过程。那摇滚乐杀人事件很难得去呈现了这个时期的一些画面跟想法。 我们就来听这部电影的里面的主题曲，也是董事长他们本来作品。 对，本来这首歌叫做爱瓦列戏爱我你会死，然后本来是董事长的歌。那他们我觉得很有巧思，很特别的是他们找了其中的女主角林晨曦来重新翻唱了这首本来是很男子汉有点江湖悲情的那种歌，把它翻成一个非常迷幻的电子感。 我们来听听看。 你叫什么名字？ 是选自即将上映的电影叫做《摇滚乐杀人事件》里面的主题曲《爱我你会死》，然后是董事长的原曲，然后有里面的 对女主角林晨曦来重新翻唱成这个迷幻电子版。 所以大家真的对台湾乐团有兴趣，想知道，虽然有点像前传一样。 对，即使对台湾乐团不一定那么了解，但是真的是很难得可以看到一个电影去呈现90年代，大概90年代距今大概20年之前的一个台湾整个社会对于音乐创作人的一个看待，或那个时候的台湾社会的氛围，其实都是值得一看。 我们最后听到就是一个大陆乐团，然后变电子乐团。 对，就是最后放这首也是借由今年这个评审机会，然后知道一个我以前就很喜欢的中国的 post punk 的团叫做重塑雕像的权利，他们在去年发表新专辑。 这个是他们十几年来的第三张作品。 哇， 对，那我刚才说过嘛，我很喜欢他们是 post punk， 嗯， 但是很惊讶或者是惊喜的是，他们去年这张专辑几乎全面的电子化， 嗯， 电气化。那当然那种他们还是保留他们作品里面那种很比较黑暗或比较沉重那种节拍感是保留着，但是他们在编曲上就是完全就是可以说变成一个电子乐团，这个是令我还蛮惊讶的。然后我自己还在适应中，因为本来很喜欢的某一种乐风，他们做了一个很大的跳跃式的改变，但是这个改变中你又嗅闻得到一些他们原来的气息是没有变的。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突破跟改变也是蛮有意思的。那就歌曲本身来说，我觉得他们这些电子音乐还是做得很好。 嗯，这个叫做重塑雕像的权利， 对， 然后来自北京吧， 是的。 然后今天岳云平带来这些精彩的华语的创作音乐，就是今年上半年到目前为止的，还有一些去年。 对对对，其实应该就是说，就是包括我今年新听到的，还有一些补课去年这个漏掉的一些新的华语好的创作作品。 所以期待就是再过一阵子再来介绍一些还没有介绍到或。接下来出，我们知道陈升要出专辑，他才刚出完一张，年底还要再出。 对，因为其实就包括现在已经发行的华语唱片，我也好多好多都还没有去听，仔细的听。对，所以可能之后有机会的话，再把这些我觉得可能还是会被大家忽略的一些东西介绍出来。 好啊，谢谢岳云平来节目，谢谢，拜拜。 谢谢。